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我们今天的夜话要重点聊聊足球这个话题。在今天，国足备战12强赛的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国足协也是确认了与主教练李铁就进一步执教中国队到2026年是签订了相关的工作合同。那么接下来李铁将会带领中国男足征战12强赛，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入场券。中国足协也是明确透露12强赛的目标就是全力拼搏，力争出线。我们今天的上半段首先就这个话题将会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把李哥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哎，康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老师，首先跟我们说一说，您在得知这条消息李铁续约到了2026年的时候，您是否会觉得这个时间续的怎么这么长，亦或是您觉得这时间还续的有点短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得知这消息时候的第一感受吧。 好的，这个以及对于时间续的这个到2026年是不是感到惊讶，我倒觉得更多的是这个时候公布跟李铁指导啊，作为一个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的续约，更加的关键啊，更加的有选择性啊，其实也是要更加的达到他续约的这种所产生的这个良好的效果。我们知道啊，在今年李铁率领球队啊打完这个亚洲40强啊 A 组的最后4轮比赛，并且取得4连胜之后啊，李铁续约的这个呼声就已经非常高啊，而且呢。根据我的感觉呢，好像除了跟李铁续约啊，没有第二个人选或者第二个方案啊可以选择。所以呢，什么时候宣布续约啊，这个时间选择在哪个时间点上，我觉得就成了这个续约合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看点。那么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足协选择了中国队在上海进行集训，马上即将奔赴西亚参加12强的这个比赛之前啊，宣布了这个跟李铁续约这个消息。尽管这个消息我认为是顺理成章啊，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在此时此刻宣布续约，我觉得它带有一个强烈的宣示和这个鼓励的这个作用啊，这个意味是非常强烈的。也就是说，在12强即将开始之前，首先对于李铁本人啊，这个过往的工作，在国家队的工作是给予了一个极大的肯定啊，而且我们看，续约的时间还是比较的长的啊，另外呢，就在出征之前宣布续约，就意味着啊，这个对李铁率领球队即将在12强中所迎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考验啊，其中还包括这个原有不曾遇到的这种啊赛地的这种考验，我觉得是给予了一个充分的鼓励啊，这个希望拿着一个长约的李铁能率领啊国足的队员们在这个比赛更加困难的12强比赛中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水准啊。尽管刚才你说了一句口号就全力以赴拼出线啊，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所有中国球迷期待的就是全力以赴，只要踢出自己的水平啊，没有自己的遗憾，我觉得什么样的结果中国的球迷都能够接受。康哥。 当然了，李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回忆起了1997年的10强赛，当时他全场换李铁这样的口号，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啊。他也是采访时说了，当时他只是一个20岁的孩子，非常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经历了，人就成长了。到了2001年，他又经历了第二次，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害怕了啊。当然，米卢那会儿也没有把他直接给换下去啊。他同时，李铁还表述到说，中国足球就像大家的儿子，需要家长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啊。他说，当然这个孩子有时候考不好，有时候淘气，但他还是你的儿子，不能说考得不好就不要了。对于中国足球，李铁指导是这样的一个表述啊。当然我看到有的球迷说了啊，这儿子如果这个40-50岁还啃老，还没有任何的长进的话，那可能要有一种另外的说法了。 李老师怎么看李铁的这样的一种表述？ 我觉得李铁指导在这个得到一个长约的这个同时呢，讲述了一些他个人，无论是作为球员啊，还是作为一个足协的从业者所经历过的一个这个时刻，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自己在成长啊，回溯自己成长的过程之中的这个味道啊，其实李铁讲的这些时刻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刻他表达出来，首先一点我感觉到就是过去有一些时刻可能对李铁个人的心理情绪上其实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痕的啊，这个这种喜悦时刻的这种过往的这种难过时刻的回顾，其实表明了这一点啊。其实我觉得他是不是也在暗含着，给大家打个招呼啊，就是在这次十二强比赛之中啊，中国队面对的都是跟我们实力更强的啊，比如说十二强的首战啊，九月份的这两场比赛，首战澳大利亚，首战日本。那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日本分别是目前亚洲在世界上排位最高的两个强队啊，日本排名亚洲第一啊，排名第二的伊朗，排名第三的就是澳大利亚。那么其实以日本和澳大利亚这种排名和他们的综合实力来看，这两场比赛中国队要拿分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如果说出现了两连败啊，甚至在比分上也比较难看的话，我想李铁刚才那个回顾啊，就是告诫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多给予理解，多给予鼓励啊！我觉得他暗含的这种暗示，虽然他没有直接把这个话说出来，但是回忆当年自己在人生时刻的那些尴尬时刻，我觉得他有这种含义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李铁以此来表明啊，作为一个男人也好，还是作为一个中国足球的主教练也好，他现在已经在心理上的建设上啊，已经变得无比的强大啊。这个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不管是不是暂时不被中国球迷所理解，那么他都能够啊，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好像有点惊慌失措啊，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回应，不知如何度过。但现在他感觉到他已经成长起来了啊，而且呢，实际上他也暗含着对自己的这种暗示和鼓励，就是未来在十二强的这个十场比赛之中，不管打到哪一步啊，不管成绩究竟如何，他一定会率队啊打到底，扛到底啊。所以对这样的一种表态，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确实是表示理解啊。而且我觉得除了对中国队和李铁表示理解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中国的球迷自己也应该想一想啊，这个在十二强的这个长期的征战中，因为从九月二号一直要打到明年，对吧，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那在整个这期间啊，中国足球在十二强的比赛中这种进程肯定是跌宕起伏啊，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而且是出现的形势可能会啊出现反反复复啊，比如说上来就两连败怎么办啊，李铁和国足的队员们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中国的球迷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两连败如果，因为现在这个结果还是比较大概率的，如果出现了这样情况怎么办啊？其实对中国队的前两场在九月份的比赛，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如果是能拿到两分，也就是都是逼平了日本和澳大利亚，那是最好的最理想的，但是也是难度极大的，可能性比较小的一个结果。那么应该说比较让大家满意的就是一负一平拿到一分啊，这个是因为大家是觉得比较满意的，比如说能达到75分甚至80分。但是呢，概率更大的可能性就是两连败啊，如果是2-0输两场比赛，大家其实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如果上0-3和0-51-5这样的比分两连败，大家怎么办啊？就这个问题对于现在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到时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是一就是不顾一切的乱喷呢、啊、对这球队表示了放弃啊，各种样的嘲讽等等，还是大家是静观其变，因为我们毕竟这两场比赛这个结果其实现在就可以预料得到的啊，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值得大家思考吧，康哥。 嗯，是，我相信经常看足球的朋友们对于中国男足在亚洲范围内，尤其面对像日本这个级别球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半斤八两自己我们能掂量出来。李老师刚才的这样的一番表述，我相信很多球迷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预估，因为人家的大多数球员都是在欧洲效力的球员啊，回到亚洲来踢球，有一种所谓的降维的这个打击。 那国足又很长时间没跟日本的这个一线的最正牌的这样的日本一队的100%的这个旅游球员组成的日本国家队去踢，我认为有可能也像李老师所分析的，可能会不适应那个强度啊，有可能会输的，可能会感觉到这个比赛被对手完全的控制了。一旦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还是给球迷们要提前打一个预防针不要对这个国足，尤其是前两场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个实力都是在我们之上的更是要放平心态不要刚开始就是说这个期望有多高，然后一旦输球了开始就各种的喷把国足又喷得一无是处，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客观的体现。当然了，我们也看到李铁在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也有了一个表达，就是对于希望有更多球员留洋、德甲、西甲的一种表述。他说了，如果有一天国家队只有15个人在国内集训，其他人都从德甲、西甲等等的回来了那就太好了。其实这个也是说明了李铁指导对于这个留洋球员的一种重视。当然了，现在中国男足能够以这样的留洋球员就只有在西甲效力的吴磊一个人这方面李老师您是不是也有相应的一个感触？ 我觉得李铁这个作为国家队主教练身份的这个人的表态，跟中国足协目前对于中国年轻一代球员积极的推向海外这个是完全一致的其实在这方面呢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来自于吴磊今年在亚洲40强 A 组最后4轮比赛的一些表现这给了中国足协掌门人陈旭元和国家总局副局长兼足协这个党委书记这个杜兆才很大的一个现场的这个启迪就是感觉到确实如果我们这样的吴磊如果再来5个再来6个再来7个，中国队你说还怎么担心从 A 组跟叙利亚还是不是能出现是吧，是不是以什么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出现，就根本不用担心这种事情也就是说实际上从杨晨、邵佳一孙继海这一批的海外留洋的这个球员纷纷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后呢，我们看后续的中国足球的年轻一代并没有完全跟上来这个也包括像张玉宁这样在海外比如说某一个二级、三级欧洲联赛踢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并没有完全进入到主流联赛和主流的一队阵容然后呢就被国内的中超球队以大价钱买了回来，而且呢在国内之中在这个双线几线政策之前在国内活得还相当不错挣的比国外还要多，那么养成一个不太应该有的舒适圈以至于成了这些年轻的有才华的中国球员再次留洋再次向这个更高水平进发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现在的中国足协应该说已经再次坚定了信心想尽一切办法这个敞开各种政策的方便，推动中国年轻的球员走向欧洲走向那些足球发达的一些联赛，对，腥风雨见世面，然后呢不管什么样的一种方式不管是打得上打不上主力只要先能走出去并且被人所接受，那么一定会对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会起到一个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环节上，我想中国足协也好还是像国家队主教练李铁也好，在这方面已经达成了一个高度的共识这次李铁的这个类似的表态不过是把这个问题表述得更具体一点点。其实在这方面我们的东邻日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看日本这个足球运动员目前在欧洲这个一级、二级、三级甚至三级联赛留洋的这些日本球员其实已经达到了上百人之多他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完全由欧洲留洋球员组成的国家队来打这个亚洲12强但是我们现在还远远达不到这一点，这个只能是我们一个再次出发的一个目标而已。我相信有这个政策上的倾斜和推动有像国足主教练这种高度的理解和支持，那么中国的球员向外走出去的步伐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多。我们看到来自山东泰山那个小将段刘瑜尽管这次没有被李铁招入到国家队征战12强的比赛，但是他已经被西甲的格拉纳达这个俱乐部看上，双方目前正在处于一种密切的接触之中有可能好事将近。其实不光段刘瑜，类似的这种现在实际上在私下中足球圈里的还有流传的一份名单包括北京国安的张玉宁都在名单之列我相信这个有了这样的高度共识之后各个中超俱乐部本身 也不会完全出于一己之力阻拦自己俱乐部名下的这些年轻队员去国外踢球闯荡的啊。所以我们一方面眼睛盯着国家队在十二强的步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着在这方面啊，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还会不断的有一些好消息传来。康哥， 当然李老师大家也都关注到中国男足这一届的这个冲击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助力就是这个规划球员啊，的确也没少花钱，方方面面花了很大的力气把这些规划球员是纳入到了中国男足的这个队伍当中。当然有球迷也在质疑啊，说这些规划球员他们有具备这种立足于欧洲五大联赛的实力吗？我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啊，也有的朋友就说了，感觉按照现在的实力来讲，除了艾克森稍微强那么一点，好像其他人想要立足这个欧洲五大联赛都是比较的困难等等等等，有这种讨论啊。当然也有球迷说啊，就是以规划球员这个水平在亚洲的这个预选赛级别的，觉得还是有这个汤平的这个能力啊。想听听李老师您现在的一种评估，就是现在国足经过了这几位规划球员的加盟之后了啊，您认为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比如说在马上要迎来的这个十二强赛当中给一些强队带来某些惊吓呢？ 我觉得面对着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个级别的亚洲强队来说，我们的规划球员的加盟应该说不会起到一个改变双方实力这个对比的这种程度啊。这个但是呢，与此同时呢，这一期国家队中招入的埃克森、阿兰，这个蒋光泰啊，还有一个叫洛国富啊，很可惜的费南多由于有伤没有能够入选。那么仅仅这四名规划球员，实际上还会给这支中国国家队带来实力上啊这方面的加强啊，只是这种加强，不会导致跟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根本性的改变，实力上的改变。但是对于这个澳大利亚和日本之外的啊，包括沙特、阿曼、越南这三支球队来说，有没有这四个规划球员啊？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的不同啊。否则的话，我觉得以中国足协这个起码毕竟是这个行业里的最高一个行政管理机构，不会是跟这四位球员做一个这种规划的手续的办理啊。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什么更多的质疑。其实关于规划球员，大家更多的一个争议点并不在于他们的实力是不是一定帮助中国队成为一个亚洲的强队，像日本和澳大利亚那样。我觉得更多的我所看到听到的质疑是，这些人尤其像埃特森这种毫无跟中国有血缘的规划球员来代表中国队去征战类似的亚洲十二强并且也真的取得了成功之后，那么这个对中国足球这个发展究竟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就是看着埃克森一个不会唱国歌的人站在球场上穿着国徽的这个球衣，那么大家会不会有认同感这方面呢确实在很多的人中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我们国家对于规划球员这一点来说，我们的门槛是相当高的此前多少年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都是没有开过门口的。但是我们看放眼世界，对吧，我们包括近邻的日本，我们看日本足球的发展进程之中，这三十年以来有多名完全不是日本的巴西球员通过规划加入了日本国家队来帮助日本足球往前在进步在发展当然现在日本国家队中是没有这样的规划球员了，但是他不能否认在日本足球这个二三十年的发展进程之中三都督这种人对日本足球发展所带来的贡献和这种带动作用因此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国家经过深入的思考，最终很有限的放开了规划的这个尺度门槛，允许一部分像埃克森、阿兰这样的人规划来代表中国足球队去征战一些洲际的国际比赛。我觉得还是顺应了世界潮流的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对规划这些外籍的球员其实是有比较谨慎的态度的从规划的第一个人开始，我看中国足协相关的人士就已经对外明确表示，规划这些球员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一个手段 啊，其实意思要表达的就是类似日本足球规划的这种发展的路径，就是它只是在中国足球往前发展的过程之中起到一个推动和引领的作用。当他完成了这个阶段性的任务之后，那规划球员就这个政策就可以继续的就可以关闭了啊。还是中国足球真正的发展，大家认识的都很清楚，没有改变，那就是一定要靠中国球员自己的努力和成长来实现啊，不会靠着规划越来越多的球员来达到中国足球的进步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也要同时客观的承认到，目前我们已经规划过来的这些球员的个人能力啊，在他所在的这个球场上的一个具体位置上，在国内这个位置上，他还是最好的队员之一啊，不能说他完全就他一个，但是他是之一。那么这些人的加盟啊，我觉得对于中国队短期内增强实力啊，增强以亚洲这种超一流这个球队或者跟我们差不多的球队之间的竞争力是有帮助的。刚乐， 是，确实刚才李老师提到了这个日本队曾经用过三都主，但是这个确实他用的就比较少。我印象当中他当时的这个主力框架还是都是以日本球员为主，你包括这个中田英寿啊等等的，是人家是这个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可能辅助上啊，比如说辅助一个这个规划球员，是这样的一种配置。跟我们现在的比如说这好几个三四个这样的一种设想的规划球员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当然我认为李老师您有一点提的是我是非常认可的，就是未来我们中国足球的这个腾飞啊，包括水平的提升，根本还是要我们中国自己的这个青少年球员不断的好的苗子培养出来啊，是要靠我们自己人把中国足球给抓上去的。好，我们还有点时间，再跟李老师再聊一聊关于中超的事儿啊。中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未来一段时间将是国足的事儿，是中国足球的这个重磅的事儿。但是中超我们也要进行一番总结，尤其是国安队，上一周也是有多位外援官宣离开球队，这似乎是成为了一个外援的离职潮。李老师怎么看国安未来在寻求外援的这个方面，会有哪些更好的一种寻觅的过程啊？包括，想要找到以前的那个级别的外援是基本不可能了，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的这个客观的情况啊，李老师在外援方面对于国安有哪些建议呢？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巴坎布还是比埃拉啊，这个基本上是这个挂靴而去啊。这个尽管是不是明确表达了跟国安的合同的解除，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官宣的时间，但这两个人的离去我们看肯定是一去不再回的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回来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就像刚才康乐所说的，目前中国足球中国足坛的时间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和十二强的比赛时间啊，这个中超联赛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鸡肋。第二阶段中超联赛将在今年的12月1号到明年的1月3号啊，最后进行8轮的主客场比赛之后啊，就将把2021年的中超联赛所有的这个事情办完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中超啊，这个今年的这个情况已经是变得非常的分明，那就是要为中国国家队征战十二强彻底的让路啊，这个联赛啊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一个极大的牺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巴坎布也好，比埃拉也罢，这个时候再留在国安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且我相信啊，包括中超所有俱乐部在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2021年的中超联赛无论成绩怎么样啊，无论谁拿冠军，其实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撤出年份的一个中超的一个比赛的成绩战报表啊。拿了冠军不必太骄傲啊，没拿的冠军也不必太沮丧。而且我们看在联赛之初的时候，中国足协出于明年中超联赛扩军的考虑，实际上今年的中超联赛降级的压力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没有直接的降级队啊，就是最后一名也可以通过中超的附加赛啊，跟中甲的三四名的球队进行一个附加赛，然后呢如果你还是真的有中超实力的话，你仍然可以留在2022年的中超联赛。所以今年的中超确实是极为特殊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对于国安俱乐部而言，这个外援应该怎么找啊？找什么样的水平的外援，什么身价的外援，需要俱乐部的啊这个投资人和俱乐部的高层管理做一个认真的研究分析展望啊， 这个展望不是针对2021年这个最后一个月的中超进行展望，我觉得更关键的是针对2022年和以后的中超联赛做一个很好的分析啊。因为我感觉到在中国足协实行了限投限薪等等啊这个限制措施之后呢，中超联赛自身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拐点，就是从今年开始到未来至少在3-5年之内的中超联赛跟以往啊2020年以前的中超联赛有了一个本质性的不同啊，很多的标准都变了，我们的包括外援的选择这方面应该出现跟政策相匹配的一些新的应对之策。如果说中国足协的指挥棒变了，那么作为俱乐部没有跟着及时的转变啊，甚至我们的标尺还要更加的晚慢一点，那我们的工作一定是比较被动的。那么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2021年这个北京国安俱乐部在外援这一块最值得总结的第一大教训之一啊。实际上今天我们对北京国安这个赛季的表现不满意，最大的一个不满意就来自在外援这一块啊。我认为俱乐部应该考虑到的一些情况，应该预判到的一些形势没有预判到，没有估计充分，所以造成了这一个赛季我们在外援这一块支离破碎啊，这个没有达到应有的借力，而这一点来说是非常遗憾的。那么至于未来呢，我相信我们只是提了个引子啊，提了一个话头，希望俱乐部从现在啊，别看刚刚8月份，但是应该开动脑筋，不要停下脚步啊，应该加强对各方面这个国家政策也好，还是中国足协的这个行业政策也好，加紧各方面的研究研判分析，把握好大势，然后呢在2022年拿出一个恰如其分的一个应对之策来。 好的，我们体坛夜话今天上半段邀请了足球评论员李哥，带来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感谢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夜话，我是康乐。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聊足球方面的话题，一会儿再见。 淘淘冷知识， 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考考冷知识小程序闪亮登场了，您可通过收听音频、观看图文、短视频等多种方式了解冬奥故事，学习冬奥知识，品读冬奥历史，学习专属冬奥课程，参与互动答题抽奖，还可获得更多积分，兑换北京体育广播提供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精美特许商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搜索冷知识， 冷知识， 赶紧开启您的冰雪之旅吧。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夜间仍有分散性雷阵雨，请开车出行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不涉水驾车。预计明天白天雷雨持续，局地还将有风暴天气，请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局地有风暴，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天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3到26度之间，天气凉爽舒适，适合户外晨练。明天有云层遮挡，紫外线照射强度为2级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点半，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下半段咱们继续来说说足球的事儿啊。今天关于国足的消息出来了很多，很多朋友刚才在上半段我们聊过了这个国足的部分，也说给国足加油，希望这一次能够出现成功。另外也有看好李铁指导的，这次李铁指导的这个约签的时间也挺长的啊，足协跟他直接是签到了2026年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合同。其实也还想继续再邀请资深的记者来解读解读啊，就这个合同为什么一下签到了2026年呢？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把赵宇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赵宇你好。 康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 想问问赵宇一个事儿啊，就是2026年把这个约签到了，这个好像有的朋友之前没想到啊，就觉得说是不是签到2022年就行了啊，但是签到了2026年，你觉得这个时间的这个跨度有什么样的一种寓意呢？赵宇。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非常相当长的这个合约吧，因为据我了解，就是在这个40强赛确定我们出线之后，李铁就在跟国足沟通这个合约的时间。当时其实在我看来，如果双方这个2022年世界杯这个周期完成之后，是不是他在带队完成2023年的亚洲杯，然后就结束了？但是没想到现在一宣布呢，要带到这个下一届世界杯，就是说2022年是现在这一届，要带到2026年世界杯，这确实是非常的长，应该说是历任的这个国家队主教练都没有签订过这么长时间的合同吧。我觉得这个长时间的合同，其实在我看来也要从两方面去考虑。第一方面呢，可能这个给主教练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带队的这种空间，更有利于他按照自己的思想想法去组建队，招队员，然后可以更长时间的开展工作，然后对于自己的这种战术打法的延续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就即便如此呢，也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合同，这个可能也应该是创造了一个这个先例。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呢可能是我们考虑到的这种延续性，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考虑就是这个在期间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我觉得相关的这种评估，对于教练组的这种考量甚至说是约束，一定要在这个合同当中有的。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没有这种约束考量机制，那么可能如果双方一旦出现问题，对于国家队也好，对于足协来讲，对于李铁来说都是不太好。所以我觉得要有这种约束机制吧。我也跟这个相关的足协的人员也交流过，他们说呢，这个约束考量机制也是存在的。你比如说这个国家队的精神面貌啊、打法呀，这段时间是否有进步？当然成绩也是一方面。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把这种考量做好，因为这是一个长的合同，你要需要特别的谨慎。我相信在之前肯定也会把这些工作做到前面吧。就是一旦双方这个当然都是丑话说到前面，一旦双方没法继续下去了，那么要有一个很好的解决这个没法继续下去的办法，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 刚才有朋友也说了，这个李铁指导是国内教练，相对来说呢，这个可能更加方便一些。比如说以后万一要是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不满意啊情况，可能是比较好的沟通。但如果说外教的话，你一下签到这个2026年的话，可能这个合同的违约金可能会是很多的啊。还好是国内教练，有可能是好说好商量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也想让赵宇跟我们说一说这一次国足 刚开场两场比赛啊，就都是重头戏，澳大利亚和日本队啊，这都是小组赛当中的非常强实力的这个对手啊。以目前国足的实力，你觉得这两场比赛拿多少分应该是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呢？ 康乐，我刚才就是你刚才那个话题再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跟其实刚才也有这个球迷朋友说啊，这个国内教练好伤的，但我觉得是好伤的，可能相比于外教来说，相对来说这个沟通更便利，但是你所有的这种沟通也是在这个尊重和这个合同约束的前提之下，你不能说国内教练啊，那你说签一个长约你就想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像我刚才就是第一次说的那样，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合同，来用合同来约束，而不是用所谓的这种人情啊，或者说用其他的东西去约束，那样可能就是在法律方面是比较苍白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跟这个国内教练国外教练没有直接关系，不要因为说国内教练好说话那你就什么时候都好商量了，那可能对于教练来说也不是特别尊重。所以现在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接下来的十二强赛，那我们都知道李铁在对这个四十强赛踢得不错确实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了连胜，而且也击败了叙利亚队，表现不错，这也是双方能够续约或者说是签这个长合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么十二强赛你能打成什么样，这就是大家接下来比较关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十二强赛跟这个四十强赛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手这个水平档次包括这种比赛的内容绝对是天壤之别。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你怎么踢十二强赛？第一场比赛面对很强的这个澳大利亚队，我觉得在这种中立场地上来踢，可能对于国足来说还相对有利一些。如果你真的放到澳大利亚去踢，那可能就是困难重重了。我觉得中国队要想拿分，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是很大。现在呢，到了这种中立场地，我觉得中国队在首先要做好防守，然后尽可能的利用自己的这种速度啊、灵活的优势来对付对手，这样可能机会会有一些。如果能够拿到一分呢，也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场打日本是我们的主场，但由于国内的这种疫情防控的原因，没法在咱们国内踢，只能在这个中立场地，也是卡塔尔。那踢日本，我觉得困难就会比较多，因为说实话，日本现在这种留洋的球员，各个球员都在他所在的球队能够踢上主力或者说是半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首先这种节奏体系跟亚洲足球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们本来是主场，现在又不能在主场踢，在中立场地踢，那你可能有的这种优势就更没了。所以这场比赛我其实并不太看好。有人说哎，中国队不怕日本队，可能相比较而言更怕韩国这样的球队，那我觉得你即便是再不怕，那双方的这个实力差距还是存在的，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拿分的可能性并不大。两场比赛拿一分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有一些保守，但也是相对客观的一个预估吧。我并不太相信别人说的那个一定要相信中国队，比如说这个两场比赛是不是说可能拿两分啊拿四分，我觉得这是不太现实的，能拿一分我最起码从我个人来讲就是知足了。 赵宇，我看到了还有说能拿六分的，前两场比赛六分说是怎么拿的呢，我还看到有这个球迷详细的这个战术都给列出来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更多有可能是一种纸上谈兵，就是因为我们拿日本队举例啊，赵宇他的这个球员现在都是在欧洲那个级别去踢球的大家想象一下，比如十一个人都是吴磊这个级别的，那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在与对手踢的时候我们只能够采取一个防守反击这种策略呢？赵宇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看你怎么踢，因为说实话打防守反击啊，你这个面对弱队，就是说咱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比如说中国跟菲律宾这踢我记得在这个菲律宾主场的时候，他就全都收获在自己的本方三十米区域里，那中国队就是攻不进去，就是进不了球。但中国队是什么水平？他是一个亚洲二三流的球队。那你可能你说中国队，我到了这个十二强赛上，我像菲律宾那样踢行不行？我觉得肯定不行。为什么？你面对的对手是这个亚洲最顶尖、最一流的球队，那可能这种高手面对你这种密集防守，他一招就能给你破掉了。那你可能中国队要面对中国队，这个话说的有点绕啊，就中国队面对中国队这种不是高手的球队，你摆出一个密集防守它管用，就像菲律宾队面对我们摆出密集防守好使， 但是你面对绝对的高手，你想防九十分钟，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觉得加强防守啊是肯定的，但在加强防守的同时呢，你怎么防守？不是，是不是说一定要退回到自己的30米区域里？这个很关键，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样做，那你肯定早晚会丢球，丢一个球之后就会有第二个丢球。还是应该就是打乱对方的节奏吧，在中场就开始抢，然后中场给像日本队、澳大利亚队限制，让他们组织不起来，然后我们再找一些反击机会。其实像这个吴磊啊，包括这个阿兰都有这种反击的这种能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做好防守，同时伺机反击，这是中国队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其实在我看来啊，李铁可能过去这个四强赛我们踢的是四后卫，那这个在这么长时间的演练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改成这种三中卫啊、五后卫？这样三中卫、五后卫再收回来，就是五个防守球员。那你进攻的时候，两个边后卫可以拆上去，形成一个比如说3-4-3啊，或者3-5-2这种阵型，都是可以的。就是说在反击的时候，我们也有足够的兵力，这个才是非常关键的，而不是说我们非得收回到30米区域内，就让对方打这种半场攻防演练，那样是守不住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嗯， 是。尤其是比如把中场盲目的就送给对手了，那人家就真的踢得像玩一样。而且日本队他这个攻击线啊，他是欧洲级别的这个攻击线啊，跟在亚洲级别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真的国足在这个战术选择上还是要好好考量一下啊，咱们首先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啊，同时也不能泄气，是吧？也不能说一下就放弃中场了，刚开始还得拼搏一下啊，到底看看对手跟我们实力有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吧。另外还得说是这个现场可能会有这个发挥的问题，就比如那一天啊，万一日本队的这个几大球星发挥的都比较的低迷，但是这个概率可能比较小了，但是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然后反而我们比如说某几个点，哎，状态又特别的好，那没准有可能会这个先进一个球等等的，可能也是这个球迷我看了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设想啊。当然一说起足球比赛这件事儿啊，实力还是最根本的。就未来如何提升我们的实力，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厉害的球员能够到海外去踢球，尤其是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当中。今天看到李铁指导也说了，如果以后的这个国足集训这个有15个人在国内，其他人都是从什么西甲、德甲回来的话啊，他觉得作为主教练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也想让赵宇跟我们说一说关于未来，就是中国足球，我们这个留洋啊，这就是未来是会是国足主要去包括这个足协方面主要去推的一种政策吗？ 我觉得首先这个留洋啊，李铁说的这个15个人从国内，然后剩下的人都从国外回来，这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那个可能是他当年在国家队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真的现在可能跟当年是没法去比了。我们现在最近也看到一些关于各种的这种留洋的传闻啊，甚至说比如说段刘仪啊，然后其他的像张玉宁等等这些传闻。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可能是我们在积极的寻找出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这个国内的足球环境并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那么球员走出去，然后在更高的平台上锻炼自己，这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其实现在像吴磊这个水平提高的很多，另外在自信心方面也提升了特别大。我觉得吴磊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吧。但是吴磊的留洋跟其他的现在我们传闻的或者说是炒作的这些人还不太一样。吴磊在出去之前，他已经是拿到了中超的最佳射手，即便有外援，吴磊也是最佳射手。然后他又拿了很多年的这个本土射手，就是他在出去之前就已经在国内成功了。吴磊在国内踢的时候，他是到任何一支球队都可以踢上主力的。而现在看看我们这些传闻的球员，你比如说张玉宁啊，所谓的什么段刘瑜，他除了离开自己现在的球队，到了其他球队，是不是一定能够100%踢成主力，对吧？这个其实有人说你是不是太悲观了？不是我悲观，而是我们一定要很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儿。那你比如说段刘瑜说要去格拉纳达，去西甲。那段刘瑜现在离开山东泰山，他到了北京国安，他能踢上主力吗？这个是要打问号。我觉得他跟张稀哲比，那就真的还是差了很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超你都没有保证100%能踢上主力，那你到西甲你就能踢上比赛吗？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你像段刘瑜这种球员，他是需要在中场围绕着他来踢，然后把球尽可能的交给他，由他来组织进攻。 你在鲁能队、山东泰山队，那可能教练可能会这样的安排，你到西甲是不可能的。就像你这样的球员，可能拿这个拿条上一扫就一大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选择留洋，我想我并不是说这么说，并不是说愿意说在否定段刘瑜的个人能力和个人努力，而是说你选择留洋，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俱乐部，是吧？你到了那儿，最起码你不是说能踢上主力，能打上这个主力替补啊，或者说是能上去几分钟踢一踢。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看清现实，而不是说一定要朝着一个五大联赛的目标去努力。你像段刘瑜这样的球员，你现在连进国家队的这种可能性都没有，那你何谈到西甲能够踢上比赛呢？所以说每一个人都要认清现实，包括张玉宁。我觉得现在除了吴磊之外，国内应该没有什么这种攻击球员具备了到五大联赛踢球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他们比如说去一些欧洲的二级啊、三级联赛慢慢踢，这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不要急功近利，不要为了留洋而留洋。我们都知道留洋可以提升水平，但是如果你长时间踢不上比赛，或者说到那边不适应，那你水平也未必能够提高。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想问题啊总是太简单，总觉得出去之后就立刻能够拯救中国足球，不是这样的。它是跟你整体水平有一定关系的，哪怕就像李铁说的，我们有这个八九个人在外边，那这八九个人就一定回来之后就能把中国足球水平提高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可能有四五个这种入籍球员，他们的到来也是在某些方面给中国队带来了进步。你要想整体说我每次都能进入世界杯，还是靠比如说你这个二三个人都具备了这个海外的水平才能够提升，而不是说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 所以赵宇，你所论述的这个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计划才行，那不可能说一两年之内就会实行。而且我觉得就算是你足协比如花了很大的精力花了很大的人脉联系到了愿意接收的这个俱乐部，但是你的队员比如达不到这个水平，人家用一用就觉得，哎，你这水平根本就不行啊。说到底还是队员水平的问题，所以这件事儿，应该是一个从长计议的事儿，是吧，赵宇？ 对，我觉得其实，你现在可能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留洋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帮助，但现在我们这个规着啊，选一选，挑一挑，究竟有多少人是吧，能够站到这个欧洲的舞台上？这个还是需要这个通过很客观的。通过专业的分析来确定的，而不是说觉得他有潜力他就应该出去，那不是这样的。其实你像韦世豪这样的球员，他在国内也曾踢过风生水起，但是他过去更年轻的时候在葡萄牙的经历告诉他，就是像这样的球员真的是太多了。你如果说没有说更高的这种技术水平，那你到了那之后也很难踢上太多的比赛。当然我也希望比如说我们有这些，比如说像郭天宇啊，像这个张玉宁这样的球员，他是具备在这种欧洲二流三流联赛踢球的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如果有他们有机会，还是应该义无反顾的走出去吧。哪怕说是有可能这种失败的风险，也要敢于尝试和挑战。至于其他的一些人，我暂时还没有发现说其他人可以具备这种能力。而且到了那边之后，包括语言呀、文化呀、个人的这种生活能力、自理能力都很关键。因为我们的球员，你比如张玉宁，他在外边的时间很长，他能够适应更强一些。你比如郭天宇，大家都很看好的，但是他这种球员到了外边能不能适应这种环境，这个我是要打上问号的。如果说你到了那边不能完全适应，那可能对于你的发展来说也是并不是特别有利。 这边还有球迷关心女足的事儿啊。前几天也看到了关于水庆霞指导将会带中国女足的这个全运的这个队伍去参加相应的比赛，但是具体说这个中国女足的帅位是否就会交到水庆霞指导的手中呢？现在并没有相关的官宣。赵宇，你怎么分析这件事儿？ 首先我觉得女足回来之后要隔离这个是肯定的。在这个隔离期间，相信中国足协也会跟贾秀全沟通未来的一个发展的。在我看来，可能贾秀全应该不会继续再带下去了。但是这个接下来选谁，真的是一个，就是说你只能在宣布贾，或者说你在跟足协跟贾秀全解除了合同之后，才能够选择或者说是确定下一个教练。 因为现在来看，其实女足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而且贾秀全带队这么多年，到包括这个到后期可能到奥运会上存在一定争议，这些中国足协也是一定会考量的。所以说在基于各种各样的这种考量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双方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你说让水庆霞带这个全运的队，那么接下来怎么发展？有人说你比如他还带上海队等等，其实这个东西都不是什么障碍，最重要的是看足协有没有这个信念说让他让水庆霞继续带，而且对方呢是不是也愿意接这个队，这个其实是比较关键。因为我们女足啊选帅这么多年，发展这么多年，也换了很多的教练，在这种教练你是不是愿意找一个能够长时间带队带下去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女足啊这个换帅真的是特别频繁，来了外教不行又换成国内教练，国内教练不行又换成外教，换来换去呢，其实等于我们其实这种风格并没有很好的延续和继承下去。你比如说过去那个法国的布鲁诺教练还带队还不错，但是因为又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又让他离开了。这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练，或者说我们需要长期一个教练带什么样的风格，我觉得这个中国女足可能没有想明白。那你比如说贾秀全带队，他在这个带队出线的时候，击败韩国队出线的时候，那大家可能哎觉得带队特别好，然后一片和谐之声。到现在奥运会又惨败，可能又都贾秀全不行。那么他从行到不行，就经历了这两三个月时间。那对于这个教练来，对这个带队来讲，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估。那既然奥运会打得如此之不理想，教练下课也是正常的。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对于一个教练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未来怎么发展一定要想清楚。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足协包括我们的足球管理者是没有完全想清楚的，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遗憾的。 另外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聊一聊国内的这个联赛的事儿啊。联赛虽然要停几个月，但是大家对于联赛也会有些许的总结，尤其是看到在上一周国安的这个多个外援都官宣未来将不会继续在球队效力了。那国安的外援未来怎么找啊，这些事儿赵宇再跟我们说说吧。 真的很遗憾吧。然后这个虽然说还有两个外援，这个比埃拉半场部没有宣布离开，其实我们都知道离开也就是早晚的事儿吧，因为合同都到期了，你这个时候给他找到下家呢，还能挣点转会费啊，解决一下经济上的问题吧。接下来怎么选真的是比较难，因为我们虽然说现在选了一个这个巴西的外援，但是实力怎么样水平怎么样我们都不了解，这个球员现在也没有来到国内。当然在这个十二月份开启之前回来是问题不大。首先我觉得你在选外援呢可能要擦亮眼睛了，而不是说我们盲目花点钱就行了。在中场方面还是需要一个技术型的中场，因为在我看来国安队这种传控的踢法，走地面的踢法，你必须要有人能够拿住球，这个很关键。有一个技术型的中场，包括跟池忠国啊跟西哲啊包括跟高天宇能够配合起来，这个是挺关键的。另外在后防线上我们也需要一个这个比较稳定的中后卫。有人说可能外援我们找锋线上啊找中前场就行了，那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国安队的防线确实不是太稳定，从过去的这些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首先要加强中路的这种防守。不管怎么说吧，中后卫这个中场后腰位置包括前锋现在已经有了啊，我觉得三条线上都要有一个有实力的外援。那至于其他的位置，随着这种各个俱乐部投入减少，我相信国安队能不能买够五个外援都不好说。因为其实现在如果说在这种投入相对减少的情况下，那也可以瞄准一下，比如说一些亚洲的这种外援乌兹别克呀包括日韩呀都可以考虑。我觉得其实在所有俱乐部都缩减投入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就不会像原来那样选外援，那就东欧的一些这个南美可能没有踢出特别大名气的实用的，这个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选择的标准吧。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个外援你现在要接受五个人离开的现实，同时也应该为接下来的发展未雨绸缪，做好计划和打算，这个很关键。 另外就是几个月之后的这个争冠组的比赛啊，有很多朋友也说虽然这个跟排名最靠前的这个山东队有九分的差距，但是很多朋友觉得还得努把力。赵宇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觉得到了这个争冠组会非常的难。首先你 碰山东，对吧？你这个就是六分的比赛，两场比赛，两场比赛呢可能会是12分，因为你如果输了，输给对手，那可能这个分数拉的就会更开一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首先你要想有可能夺得冠军，那你两场对山东队就不能输，最起码要踢平。那可能这个还会面对，比如说像广州队呀、等等吧，这些队都不好踢。那你都不好踢，你说实话啊，我觉得现在依照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比赛来看，国安队要想进入前四，那都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你现在这个人员。一方面这个外援都走了，你实力下降了很多，另外一方面呢，你这个国脚在这个间歇期的时候也没让这个教练带着队训练，这都是影响。所以说我今年啊，说实话对这个成绩没有太多的要求了，就觉得能够完完整整的踢完这个比赛，或者说到了12月份呢能多踢出几场精彩的比赛，让我们觉得有点希望，到那个时候再引进一些球员呢，可能让我们明年再看到一些曙光，这就行了。今年呢，这个比赛呀，4分5裂，然后中间又停了这么久，就这样了。我争取希望看看球队能不能，往前四冲一冲。至于说前三名啊，夺冠，我想都不想了。我是这种理解的，可能有些人还是相对乐观一些，但我相信多数人跟我一样，都不会抱太多的希望了。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分享很多关于足球有价值的观点。我是康乐，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体坛夜话节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冬奥加速度。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10000000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初试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整体，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去年12月5号，北京冬奥组委启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全球招募。虽然目前这个报名的人数呢，我还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自启动开始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报名人数就突破了63万。说来也巧哈，最近几天呢，已经有好几位朋友跟我说他们报名参加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的经历，他们还各种祈祷可以被选上，拿到这份荣耀的 offer。 其实对于赛事志愿者这个身份，咱们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后来的各项大型赛事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对这份工作充满了敬畏心。